是想你，不如离开，出现拥抱你。陪伴是过勉强的日子，生活看似风平浪静，料不到会有波澜迭起。答应我倦了要休息，答应你给你些勇气，我可以陪你去远方旅行，也会陪你度过如今。走过太多风景，心却不愿醒，加催时间的梦。